殺字係照應呢個鉛字，而呢個鉛字照應呢個殺字。咁啊，以呢個鉛字照呢個殺字咧，就係回鉛向殺啊，回殺向鉛，叫做其中妙影。鉛字同埋殺字，鉛字係乜嘢？就係、是、入俗離生。殺字係乜嘢？正得增替離。鉛同埋殺等於兩面鏡，互相對照。哦，從殺而入呢個鉛，從呢個鉛咧回呢個鉛咧向呢個殺，咁樣咧係等於光明相對，其中嘅妙影重重相入。啊，鉛殺。鉛殺不二，重重相入，鉛殺相向，叫做回向心。这个位呢是在大八相，是收集这个假供了，初伏这个尘沙烦恼。嗱，我们记住尘沙烦恼、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，叫做三密。什么叫做尘沙烦恼？那你们明不明白呢？那如果是在度众生来讲呢，众生无边，我们要度众生，众生有没有烦恼啊？真是多，众生的烦恼多到好像尘沙那么多。那我们度众生呢，如果我们不能够降伏这个，如果我们有执着呢，不能够降伏这个法执的话呢，就被众生度了我们了，叫做尘沙烦恼。而现在我们菩萨能够攻击切救，从殺字而入这个鉛字，用这个鉛字攻击切救，不为众生的烦恼所障，叫做伏尘沙烦恼。若果进一步，现在是大八相，进一步到第九相，第九相就可以得到四无所谓事法，攻击切救就叫做破尘沙烦恼。现在我们记住，第七相是断见思烦恼，第八相是降伏这个尘沙烦恼，第九相是断界内的尘沙烦恼，第十相断界外的尘沙烦恼。这个修行的位置呢是分得很清楚。其次呢，就曾讲尘沙烦恼是什么呢？其次讲到尘沙烦恼是菩萨本身明白一切法为心，不知道一切法皆空，而在这个法界，而叫做法界呢，见思不达这个法界，一切法皆假，叫做法界尘沙。不明白这个法界皆中，叫做法界无明。这些是菩萨的烦恼。现在在八相位呢，看到呢界内的机，未能观界外的机。界内是什么？三界以内众生的机，未能够观察到三界以外的圣人的机，只是伏界内的尘沙，未能够破界内的尘沙。直到第九相呢，就破界内的尘沙，能够为界内众生示法。至到第十相呢，能够破界外的尘沙，为心诚圣人示法。这个时候才叫做尽这个尘沙烦恼。以下呢还有很多不讲了。讲到现在呢，讲到第八相，听日呢先讲第九相。讲完十相之后呢，跟着讲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我们怎样进入佛的法界，做佛的僧佛子呢？一路一路是讲下去，怎样投胎到法门。这个呢就修行的位置，由凡夫进入圣人的境界，很枯燥而且很深。你能够过了这关呢，将来就受用无穷了。